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常态防疫有三宝，口罩要戴好，测温不可少，健康宝扫一扫。今天你常态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体育广播，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请听广播剧节目。 广播连续剧《歌唱祖国》，编剧徐新华，导演胡培奋，主演吴俊全、林妙可。第二集。 贺鹏啊， 王鑫， 哎，马上就要离开宝塔山，离开沿河水了，大家都在找你呢。 我要走了，再为老乡挑几担水。哎，张老总，啊，昨天的那场演出，可是终生难忘，是不是啊？ 是啊。哎，嗯，我关鹤童怎么成了张老斗了？你王鑫才是王老斗呢。 贺童啊，你说说看，人生能有几回这样的经历啊？嗯， 热血沸腾啊。 何童啊，嗯，我跟你说一件事儿。我14岁到上海先施公司当练习生的时候，我曾被日本人狠狠揍了两记耳光。哦，我对当时为我打抱不平的同胞说道，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这两记重重的耳光，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是吗？哎，没听你说起过呀。 昨天的演出让我彻底明白了，那个曾经殴打辱骂我的日本人，不仅仅是对我个人的侮辱，更是对我们民族的侮辱，对我们国家的侮辱啊。嗯，黄河大合唱，这是战争中一个誓死抗拒亡国耻辱的正义力量的怒吼，是不是啊， 王鑫？现在我懂了，我理解了你昨天为什么会激动的发抖。 黄河大合唱将永远回荡在我的心中，它注定会影响我的一生。嗯，贺童，大风可以吹灭广场上的汽灯，大雨可以淋透与会者的衣服，但是大风大雨不能熄灭台上台下每个人胸中燃烧的火焰。 你说的对，王鑫，嗯，我也永远记住了你这位同学和战友。 谢谢你，何头。哎，何头，嗯，我给你看样东西。啊， 喏，一支笔。 有何头，这是星海老师昨晚送给我的一支自动铅笔。 是啊， 你不知道，他正是用这支笔写下了《黄河大合唱》。 是吗？哎呀，好精致的一支自动铅笔啊！ 当年，星海老师在法国音乐学院留学的时候，也是用这支笔写了一部交响音乐作品《风》，结果啊，在学院的一次评奖中获了奖。当时参赛的作曲家都是欧美人，他是唯一的亚洲学生。哎呀， 看来星海老师对你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是啊，所以我发誓，总有一天我也要用这支笔 努力写出一部振奋人心的作品。 王鑫，我相信你一定不会辜负星海老师的厚望。只是别忘了啊，让我这个张老汉啊，不啊，张老斗先看。毕竟你这个王老斗和我一起唱过河边对口曲，毛主席可以作证啊。 对，毛主席可以作证。我一定会努力的。 哎，谁呀、一大早在唱华北联大校歌， 我看看。哦，那几个人我有些眼熟啊，好像是延安工人学校的学生啊。 哦，哎呀，几千好人今天浩浩荡荡的出发了，大家心里都很激动。 听说啊，我们将沿着黄河西岸一直往北走，经过绥德米脂到达黑峪口，然后渡过黄河，通过晋西北到晋察冀边区。这当中大部队还要冲过40里开阔地的敌人封锁线，这一路可以想象是非常艰难的。 王鑫，我心里清楚， 所以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你放心吧。走 走， 跨过祖国的万水千山，突破敌人一层层的封锁线，民族的儿女们联合起来，到敌后方开展国防教育，为了坚持华北的抗战，同志们，我们团结，我们前进，我们抗不，我们坚定，国土要收复，人民要自由，新社会的创造要我们担任，努力学习革命的理论，培养我们革命的品质，我们誓死绝不妥协，投降战斗啊，胜利就在明天。 哎，妙可小朋友，这些事儿你能听懂多少？ 差不多吧。 真的？ 反正我听明白了。 哦， 在延安的时候，冼星海老师用那支法国的自动铅笔写下了《黄河大合唱》。后来你决心也要用那支笔写一首好歌，对吗？ 我说呢，小妙可，你可太机灵了。 后来你真的用那支笔写出了歌唱祖国，对吧？ 对。哎呀，这个掐指算起来呀，歌唱祖国已经问世58年了。啊，那是1950年的国庆前夕，是1950年的9月15日，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时候我是天津市音乐工作团的团长，我是为团里去北京购买乐器。9月15日，我去逛了天安门广场。那一天呐，天安门广场朝阳灿烂，金光四射，抬头仰望，天特别的蓝，没有一丝云彩啊。哎呀，小妙可，那真是个秋高气爽的好日子啊。 开始了，我们说好不能迟到的， 不是刚问过别人还有一个多小时呢？ 我不管，你跟不上我，你就一个人慢慢走吧。 哎呀，妈妈关照了，你要带着我的。 你要是不带着我，我回家告诉妈妈去。 那你现在就回家告状去吧。 好好好， 我跟上你就是了。 哎，这就对了。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 哎呦，幸亏没被撞着。 你把人家叔叔撞着了， 闯祸了。 对不起啊。 没关系。 好，继续唱你们的歌去吧。 走，快去。 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 姐。不对呀。 不对什么呀？ 刚才是你撞了那个叔叔，可 可那个叔叔还对我们说对不起。 他大概被我们撞糊涂了。 那也不对呀。 哎呀，你怎么那么啰里啰嗦呀？ 我可是越想越不对啊。 还有什么不对？ 你撞了人家叔叔，人家叔叔说对不起 啊， 你怎么回答来着？ 我怎么回答了？ 你说没关系 啊？我是这么说的， 我保证你就是这么说的。全颠倒了。 这俩小姑娘真有意思。呀呼嘿呼嘿，呀呼嘿，嘿嘿呀呼嘿嘿一呼呀。今天怎么老是听到歌声啊？ 同学， 啊， 请问这位同学，你们这是去哪里啊？ 去天安门广场参加歌咏大会。 哎呦，原来是这样。你们是哪个学校的？ 我们啊，是市少年宫少儿艺术团的。 哎呦，都是艺术团的，那太了不起了。歌咏大会什么时候开始？ 上午9:30。 有很多歌咏队参加吧？ 这个呀，你可以去问问我们的带队老师。 带队老师？ 我们老师谁？ 哎，是哪一位啊？ 他呀，在队伍的最后面，叫朱老师。 哦， 朱杰林老师。 朱老师，好的。 也是我们少儿艺术团的团长呢。 好的，我记住了。谢谢同学们。 再见， 再见。再见，再见。您是朱老师吧？ 啊，是啊。你是？ 哦，我是一个游客，来天安门广场看看。冒昧打扰了。 你需要什么帮忙吗？ 哎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什么事。我只是好奇，想了解一下天安门广场的歌咏大会。 哦，想了解什么呢？ 我想了解一下，有多少歌咏队参加？ 有52支大大小小的歌咏队参加。 52支？ 对呀。 那多壮观呀！ 你想去看看？ 想啊，我太想了。 那你就去吧，不收门票的，谁都可以去。哎， 那朱老师，我能跟在这支队伍的后面吗？ 啊，这个、哎， 我看起来不像个坏人吧？我 不不不，你想到哪儿去了？ 朱老师，您是少年宫少儿艺术团的团长吧？ 嚯，你把我的底细都摸清了。来，你是从哪儿来的呀？ 天津。 嚯，挺近的。你贵姓啊？ 啊，我姓王，单名鑫，叫王鑫。 啊， 我知道，你呢，叫朱杰林，怎么样？ 嚯，王同志，你可真厉害呀！ 都是你的学生告诉我的。 啊，哎，你身上背的是什么呀？好像挺沉的。 哎呦，是大提琴，新买的，可金贵了。 哦，你也是从事音乐工作的？ 差不多吧。哎，朱老师。 啊。 你看我现在看起来，像不像你们合唱团的一员？啊？ 哦，比我还像呢。 不用。哎，朱老师。 啊。 天安门广场快到了吧？ 啊，快到了。哎，你看呐，今天真是个好天气。 是啊。 万里无云，天蓝蓝的，地亮亮的。哎，广场上飘扬的5星红旗都看到了，你看见了吗？哎， 看到了，看到了。 啊， 我真看到了。那迎风飘扬的5星红旗太熟悉了。啊，去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嗯。 在那里亲手升起了第一面5星红旗。 是啊。哎，王同志。 啊， 你看前面就是天安门城楼了。 啊，对， 看见了。 我看见了，看见了。我看到天安门城楼了。哎，好像有不少人在城楼上挂大红宫灯呢。 对呀，准备庆祝国庆了。 哦，对对对，国庆，国庆。 对。 哎呀，朱老师 啊， 这手里拿彩旗的全都是歌咏队的队员吧？ 对呀。 这真是一片彩旗的海洋啊。5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的歌声多么响亮。 王同志， 啊， 你脱口成诗，是个诗人吧？ 哦，不不不，我只是说说我现在看到的情景，表达一下此刻的心情。 今天的天安门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地方。 是啊， 今天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是啊。 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同志，同志， 啊， 怎么，你在写诗啊？ 哎呦，对不起，打搅你了。 哎，一点也没有。哎呦，你还是个诗人呢？ 不是。我是个写歌的。 哦，写歌 啊。 你能在这个烟和纸上写歌？ 没找到纸，就拿这烟和纸代替了。 哦呵呵，哎呀，那这个烟和纸可值大钱了啊。 值什么钱？写个歌而已。 嗯，去天津？ 对，确切的说是回天津。 哦，那我们可以作伴一两个小时了。好，大家大家了啊。哎，你写你的歌吧。 哦，好， 我打个盹儿啊。 哎，好。越过高山，越噔噔噔噔，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宽广美丽的土地。是我们亲爱的家乡。 哦，王鑫爷爷，歌唱祖国原来是这么写出来的。 嗯， 太有意思了。 是啊，1950年的9月15日，我从北京回到天津呢，已经是晚上了。那时候我的妻子王慧芬呢，正怀着我们的大女儿王辉。我一到家就急不可待地对我妻子嚷嚷说：“快快快快，我在火车上写出来了，你们听听。”我妻子很快从不耐烦到被深深的吸引了。 哦，真的吗？ 那可不，就这样呢，我熬了一个通宵，完整地写出了第一段词曲。第二天，也就是9月16日，我的大女儿王辉出生了。所以说，我的大女儿是跟歌曲《歌唱祖国》一起诞生，一起成长的。 哦，王鑫爷爷，我告诉你呀，我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我都是听着这首歌成长的。这句话是我妈妈说的。 但是这个歌曲写出来以后啊，有的人说他的音乐不够民族化，我呢就把它投到了报社，结果被退了稿。 真的？ 嗯，但是我不动摇啊，报社不发表，我就自己拿到群众中去发表。 哎，那你自己怎么发表啊？ 我就带着这首歌到工厂、学校，在群众中广泛地去教唱、去普及呀。 哦，我明白了。 说起来呀，用这种方式的发表还真管用。1951年有一个晚上，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 庄严宣告了中国西藏农奴制度从此结束的消息时啊，你知道多少人乘着大卡车呀，上街欢呼胜利，一路上群情激愤，高唱着歌唱祖国。小妙可，那激越奔放的歌声久久回荡在那浩荡的夜空上啊。 王鑫爷爷，你太伟大了。 哦，不不不，小妙可，是人民伟大呀。我从开始创作歌唱祖国到人民日报正式发表这首歌，整整经历了一年的时间。 哦， 从此啊，这首歌便在全国流行起来了。 我们老师常说，歌唱祖国是大家最喜欢的一首祖国颂歌。 嗯， 重要场合唱起它时就特别的带劲儿。 是啊，爷爷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亲身经历了旧中国受欺凌被压迫的历史，我就想通过歌唱祖国这首歌，表达正义力量对和平的永远渴望，对繁荣昌盛的新中国永远的向往和祝福。没有经历过战争的苦难和考验，就不会产生对国家命运如此强烈的期盼。小苗可，我是一个解放者，又是一个被解放者，这就是我写歌唱祖国最初的冲动啊。 哦，我明白了。王鑫爷爷，爸爸告诉我，你写了歌唱祖国以后，又写了很多很多的好歌，我猜想你是个一直活着很开心的人吧。 当然了，当然开心了。但是呢，人生有幸福也有痛苦，但为祖国而歌唱是我最开心的事。你知道吗，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写了多少歌曲？ 不知道。 1000多首啊。 哇，你可是个大作曲家呀，真了不起。 不敢当，这个可不敢当。经过和平建设的年代，尤其是改革开放这30年，看到祖国欣欣向荣，日益强大，赞美的旋律就情不自禁地从我心中涌出，真是感到非常的幸福，非常自豪。 王鑫爷爷，我告诉你呀，8月8号晚上我在鸟巢演唱歌唱祖国，面对着全世界的观众，我也感到非常幸福，非常的自豪。 是啊是啊，小妙可，当这歌声起来的时候，你知道有多少人都流下了眼泪啊。这首歌能流传到现在，可以说是经过了无数人的修改，所以它也倾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情感和理想。你比如老百姓为着唱起来上口，就把胜利的歌声改成了胜利歌声，还把原本一段歌词逐渐地把它丰富成了3段歌词。 哦，我明白了。 再比如你听那一句啊，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我原来是用了2个8度音，后来老百姓呢把它改成了2个4度音。哎呀，这一改确实更便于传唱了。老百姓啊，打心里喜欢这首歌啊。